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我是美哲。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到2025年的实施意见。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2%。央行表示，从7号开始下调知农知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北京市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合规指引正式对外发布。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最近的一个热点话题呀。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啊，日前宣布呢，要把自己身边新进入职的一位22岁的秘书培养成下一个董明珠。那为什么这个22岁的女孩孟雨桐会被选中？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也欢迎大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到2025年的实施意见。根据网信中国的消息，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关于贯彻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到2025年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围绕7个方面部署了主要任务。一是推动更好发挥行政管理服务的重要作用，二是加快推进网络治理规范化、程序化、法治化，三是提升行政决策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四是全面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五是推动增强全民网络法治观念，六是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七是促进行政权力规范透明运行。好，再来关注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长22%。据海关统计，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35.3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22%，比2019年同期增长24%。其中呢，出口达到19.58万亿元，同比增长21.8%，比2019年同期增长25.8%。进口达到15.81万亿元，同比增长22.2%，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1.8%。贞贸顺差3.77万亿元，同比增加20.1%。另外啊，今年的11月份，我国进出口总值为3.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5%，环比增长11.4%，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9.6%。 再来看看2021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增加值规模将达到4.13万亿元。近日，2021第三届全球工业互联网大会开幕。那么今年的大会呢，围绕加速打造工业互联网的协同平台，重点关注互联网创新技术在传统工业企业的应用，构建数字驱动的工业新生态，也重磅发布了100个左右的行业优秀应用案例，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和应用场景。那么据测算呢，2020年我国工业互联网产业经济的增加值规模约为3.1万亿元，预计2021年中国工业互联网增加值规模将达到4.13万亿元。再来关注，央行表示7号开始下调知农知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7号下午，央行网站挂出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表，显示人民银行决定从12月7号开始下调知农知小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下调之后，3个月、6个月和1年期贷款利率分别是1.7%、1.9%和2%。此外呢，金融稳定再贷款利率为1.75%，再贴现利率为2%。那么这次调整是时隔1年多以来，央行再度下调知农知小再贷款利率。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市场而言，流动性无疑会得到较大的助力，但是关键还是得看后续中期借贷便利是否降息，以及12月20号 LPR 是否下调。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7号创业板指下跌超过1%，北向资金净买入近80亿元。7号沪指午后窄幅震荡，创业板指一度跌近2%，随后有所回升，市场高低切换明显。上证50指数一度涨超1%，中证1000指数一度跌超2%。房地产板块走强，新黄埔、中交地产两连板，家装家电板块联动上涨，索菲亚、老板电器等近10股涨停。ST 板块个股再掀涨停潮，板块内超过40股涨停，锂电、军工、半导体等高景气赛道板块集体下挫，权重股宁德时代盘中一度跌近7%，全天成交额近140亿元。那么总体上来看，个股是普遍下跌，超过2700家飘绿，沪深两市成交额连续第33个交易日突破了万亿。截止到7号收盘，沪指上涨0.16%，深成指下跌0.38%，创业板指下跌1.09%。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将近80亿元，为连续第5日净买入。好，我们再来看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市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合规指引正式对外发布了。7号，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政法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组成课题组研究制定的北京市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合规指引2021年版正式对外发布。指引结合互联网业态特点，就反垄断法规制的涉嫌垄断行为的基本内容、行为表现和风险提示进行了说明，并且举了相应的案例，指导平台企业进行反垄断合规管理。指引归纳了平台经营者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对经营者做出了15处风险预警提示，培养反垄断合规和风险预警意识。课题组借鉴欧美反垄断指南的经验和模式，结合我国国情和平台经济发展水平，确保指引能够凝聚共识，发挥实效。

北京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回应称啊，涨价的消息是属实的，而且是全国性的涨价。工作人员表示，安宫牛黄丸是处方药，市面上应该不会出现黄牛囤货倒卖的行为。那么如果消费者发现了相关的情况，也可以向公司或者是监管部门举报。好，最后一条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表示，不得利用微信平台违规开展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日前啊，微信团队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微信关于规范校外培训内容发布和传播的合规指引，其中要求不得在微信平台发布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学龄前儿童学科类和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推广性、诱导性内容，以及不得利用微信平台面向中小学生、含幼儿园学龄前儿童违规开展学科类和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乾隆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连线嘉宾来和大家聊一个最近的热点话题啊。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日前宣布呢，要把自己身边刚刚入职的一位非常年轻的22岁女孩培养成第二个董明珠。那么为什么这个22岁的女孩叫孟雨桐啊会被选中，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咱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还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聊聊啊，老牌的企业格力是最近又抓住了互联网时代的一个流量密码，它就是22岁的女孩孟雨桐。那么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制造业领袖峰会上，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向台下的同行介绍自己新进就职不过2个月的秘书孟雨桐。董明珠当时是高调的宣布要把这位刚刚毕业的新进董事长秘书培养成未来的第二个董明珠。当然这个孟雨桐啊，年轻的姑娘也是很快的回应，说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人，非常幸运的遇到了一个好的平台和老板。一来一回呢，有关格力接班人的消息也是被炒得满天飞啊。其实要说到这个年轻女孩孟雨桐和董明珠的缘分，其实是开始于一部职场观察类的综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叫做《初入职场的我们》。当时呢，孟雨桐是参赛的职场新人，和其他几名选手一起在董明珠这儿实习，也是受到了董明珠的赏识。其实大家翻翻最近的很多新闻，有关格力的一大半话题其实都是孟雨桐提供的，她的一举一动呢，也无形当中都在为格力贡献流量。像抖音他们也开设了一个账号，就叫做明珠雨桐精选，首场直播这个带货的战绩也是不俗啊，销售额大概是62万元。那么这个22岁的女孩为什么会被董明珠看中？她的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这个企业家是如何被打造成一个品牌的 IP 的呢？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这个话题。我们要连线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独立投资人赵晨。你好赵晨老师。 主持人美哲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赵晨。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这个22岁的董事长秘书啊， 他叫做孟雨桐。我觉得先让赵晨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很多朋友都很好奇这个董事长秘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因为听起来他还是一个挺自带光环的一个职业啊。那作为一个合格的董事长秘书，比如说在格力这样的大企业当中，他都需要负责处理什么样的工作，包括对个人素养的这个要求有哪些呢？他要具备什么样的职业技能和素质，您怎么看？ 好的。首先我还是非常羡慕孟雨桐啊，这个我在记得十几年前初入职场的时候，这个我也是从助理岗位做起，但是呢这个没有像孟雨桐这样能够有这么好的一档综艺啊，包括遇到这么好的一个董事长。这个董事长秘书跟这个董事会秘书往往是会被混淆的两个概念啊。一般企业在做股改跟上市的时候呢，会有董事会秘书这个角色，他基本上是公司的副总裁的级别，那么主要主管公司的资本运作跟上市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呢是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准备这个材料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也在问这个问题。那董事长秘书呢，其实非常非常像董事长的助理，但是呢秘书跟助理呢还是有区别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秘书这两个角色呢，在无论是咱们国家机关还是从我们各个岗位这个公司的岗位来讲，都有秘书这个职位。秘书呢首先意味着他要履行更强的文字执行能力和沟通能力。因为他是秘书的角色嘛，对吧？我们不知道其实政府的秘书啊，包括企业的这些高管的秘书，他们本身来讲要处理上传下达啊，大家一定知道他们的第一个工作任务就是上传下达， 是一个沟通的桥梁啊。 没错，沟通能力需要非常好，因为他要扮演一个非常强的翻译的角色。举个例子啊，如果在一个互联网公司，那么我们很多时候要把这个领导的行政语言转化成技术语言给到这个技术部门，又要把行政语言转化成销售语言，这个转化翻译给销售部门。所以其实上传下达这个工作，它本身来讲对于语言的能力要求，对于翻译的要求，对于语义的把握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首先这个秘书呢意味着非常强的文字跟沟通能力。那么还有一点呢，这个董事长的秘书呢，他的职位内容会多一些，就是他要帮助董事长去处理工作以及甚至是生活中的一些事务。举个例子啊，这个一个好的公司的董事长每天的这个商务压力跟会务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有非常多的这些投资人啊，非常多的合作伙伴来访，那么如何能够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安排，这个呢也是秘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么我们经常这个用业内的话说，秘书这个岗位对横向能力的要求比对纵向能力的要求要更高。 怎么理解这个横向和纵向？ 纵向能力呢？对，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啊，往往这个公司的级别越高，那它所同时处理的事情就越多。就好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电脑啊，你同时要开很多个任务栏，对吧？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于你的内存要求就会很高。而这个内存跟这个处理器呢，就是啊，这个我们董事长跟秘书的这么一个关系。那么他就需要能够做到所有事务的时间安排统筹，要能够达到最佳啊，既不让这个董事长累着，又能够让董事长非常高效的提前处理好很多事务。所以他对横向的要求比较高。那么纵向能力什么意思？就是对于某一个专业知识跟技能的精通。那么这种来讲的话，对于一个公司来说，它往往会在研发部门、销售部门，甚至是一些偏这个智力密集型的部门，它会对于纵向能力要求比较高，那么更像专家型更像专业型的这种人才去靠拢。那很显然，孟雨桐在这个时候，他能够来成为这个董明珠的董事长秘书，那么他一定在这几方面是有非常过人的潜能的。大概是这样的。 我们先不说这个素质，目前是有多高，但起码可能董明珠眼中孟雨桐是有这个潜质的。刚才赵晨老师也提到了比较关键的几点，作为一个董事长秘书，那你要有非常强大的沟通能力、文字处理的能力、信息处理的能力，包括我们要为这个董事长去安排统筹他的工作甚至是他的生活。当然我看我们平台上很多朋友对于这个孟雨桐能不能成为第二个董明珠这样一个话题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我们来看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据说像董明珠这样级别的一个董事长，他身边肯定不止一个秘书，所以像工作生活以及对外事务的处理可能会有多位秘书各司其职，这样的话可能整个他工作安排会更加顺当一些。包括8398也说，只要是人才我觉得就 就有用武之地，这个女孩应该珍惜难得的机会，好好和师傅学习。红果姐说，我觉得董明珠作为一个企业家，她的人格魅力是无人能及的，一路走来也是不容易，现在啊的确是需要一个接班人了。燕林姐也是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我觉得这22岁的女孩是一个幸运儿啊，有一个好的老师可以引领她，也许在职场上就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可以说一入职场就是站在所谓巨人的肩膀上，但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飞鱼洒清晨也说，被董明珠看上，说明他的表现，我觉得应该是能让董明珠认为可以培养啊，可塑之才。至于能不能被培养成下一个董明珠，现在的猜测是不是有点早呢？我觉得有时候出于保护年轻人，作为很多的消息源啊，现在很多消息满天飞嘛，大家还是不要过早的去捧杀。当然，刚才赵晨老师也提到了。可能孟雨桐身上有一些潜质，有一些闪光点，那您觉得为什么是他会被董明珠选中？您觉得真的能够被打造成未来的第二个董明珠吗？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首先我觉得我们从媒介上传递出来的信息呢，要两看。我们都看到了这个要说把他打造成第二个董明珠，那么请问这第二个董明珠到底是女总裁董明珠呢，还是带货主播董明珠呢？ 要界定这个身份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从我的这个角度来分析我觉得她一定会经历两个时期。首先第一个时期呢，就是她要成为带货主播董明珠。为什么这样讲？首先呢，格力现在的发展呢，会遇到一些外部的因素。首先这个董明珠董事长呢，她现在已经年近70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一直活跃在中国商界的一线无论是在这个经济界还是在商界，它都有非常举足轻重的力量。尤其是格力电器现在也扮演着这个中国智能制造一个非常重要的品牌，那么它身上肩负的商业内容跟这个企业价值是非常非常巨大的。所以呢，这个董明珠肯定不能作为企业家总在一线带货，而且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带货还挺辛苦的，即便是职业主播也很辛苦对。那么格力呢，现在本身的战略版图越来越大，不单单在我们所熟悉的空调白电市场正在这个有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那目前它也在布局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还有在这个大湾区的地产产业基金等。所以呢，这个对于公司来说每到这个年关，那么要为下一个5年甚至下一个10年去进行这个战略布局。所以这个时候董明珠把孟雨桐推出来，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为自己真正投身回到企业经营中去释放一些的精力跟时间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带货主播这个行业的一个因素，就是目前呢，现在找 MCN 机构推荐的主播去带货呢，成本还比较高。慢慢的，现在这个随着主播的个人收入这些合作条款呢，包括一些公司准备开始上市地材料了，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行业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了。那么首先呢，跟这个带货主播合作的成本比较高，那么在当前这个时期呢，作为品牌商它的话语权呢也相对弱，所以呢这个再加上这时候会有一些退货的套路，包括主播现在也面临一个税务税务征缴的这个风险，所以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对于这个合作伙伴带来一些影响。那对于格力这样的一个大品牌世界级的大品牌来讲，那么这些风险它是肯定要做好风控的。那么这个时期呢，如果能够培养一个自己公司内部的主播，那么其实也能够把刚才我所说的与 MCN 机构合作过程中产生的这些潜在风险呢，能够一定程度上得到一些规避。这是我分析的第二个吧。 也就我们说白了，与其请外人来带货，我们不如培养一个自己人还比较靠谱，这个风险也是在可控范围内的哈。 是的，是的，主持人总结的非常好。对，还有一点是我们可以发现这个格力电器呢，虽然说我们之前看在这个中国的经济年会上年度峰会上，这个跟雷军他们打过赌，但是你会依然发现格力作为它的这个产品体系呢，跟我们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很紧密，但是频次跟媒介曝光度不是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用这个企业创始人去做代言的这么一个方式。对于董明珠而言的话，这2014年开始他就开始为公司的品牌去站台，到现在他也积累了没有1000万也有大几百万粉丝了。 是 在这样的一个粉丝量，那么董明珠未来回归一线管理工作以后，需要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去承接。把基于董明珠个人身上产生的粉丝力再转回到格力，那这时候就需要另外一个格力的形象代言人来去承接了。那孟雨桐呢，也在这个时候是最合适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么最后说说内因啊，其实从孟雨桐本身自身的性格能力，我们更多的是在初入职场的我们中最大综艺里面可以看到啊，这个很真实的一个女孩啊，她有她坚强聪明智慧的一面，也有她自己啊这个相对脆弱的一面。正是这样的一个很真实的人格，我觉得她能够非常好的代表很大一部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的特征。 嗯， 那么对于这个她作为格力新的形象代言人而言呢，可以帮格力获得两个年轻，一个年轻呢就是年轻的人才可以加入到这家公司，另外一个呢就是获得年轻的消费者的关注。那么这个是我综合这个问题吧提出的这个外因跟内因的两个角度的分析。 哎，刚才这个赵晨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孟雨桐身上自身的一些素质啊。我看到我们的听友用户晨曦也说了解到孟雨桐是毕业于浙大外语学院的，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那么他身上其实也有很多年轻人所具备的优点，比如说朝气蓬勃，很青春，很阳光。我还记得在这个综艺当中有一个片段，就是他在董事长面前跳起了女团舞啊。这个其实和我们好像日常来看求职面试的那个环节感觉是格格不入的，但这恰恰也是孟雨桐自己身上一个很闪光的特点。可能也是因为种种因素叠加，让董明珠觉得这个女孩哎是有潜质的，是可以培养的。包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社交媒体上，比如小红书上，包括抖音上啊，孟雨桐都在做日常的一些分享，包括为公司直播带货。她其实现在也可以作为格力的一个流量入口，给格力带来巨大的一个粉丝的流量以及红利哈。但是这个时候就会有朋友说了，那是不是啊，名义上他是一个董事长秘书，但其实只是披着董秘外衣的一个网红，他本质上只是一个类似吉祥物的网红，您又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啊，这个问题问的还是很刁钻的。对，其实这样啊，就在格力这种历史比较悠久的这个还是非互联网类的实业公司，你会发现这个老人很多，对吧？他对于年轻人来说呢，他的成长路径呢是相对漫长的。而呢，这个在格力啊，最近应该是最近五年提出这个新零售战略以后啊，它其实是有一个新零售板块的发展机会的。那么在整个新零售的这个板块的发展下呢，给了年轻人快速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这么一个机会。那相应吧，这个年轻人在公司的成长呢，也有一个快车道。我实话实说，我确确实实也想不到孟雨桐如果在格力电器的其他岗位，还能创造出来比现在更大的价值，我很难想象。对对对，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说我不认为他是一个纯披着董秘外衣的网红呢？因为你可以看到啊，就是最近从孟雨桐的小红书啊，包括一些社交的媒体啊、短视频平台，可以看到这个他更多的呢是去要承接整个董事长的工作啊，以及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些碎片化的这些细节内容。 哎， 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啊，能够让一个职场新兵跟着董事长去贴身学习。你知道这个贴身学习可能比很多企业家在外面上 MBA 上 EMBA 上总裁班要学的内容更加真实，而且这个功夫上身会更快。那些真正可能去读 MBA 跟这个读 EMBA 的人，他可能更多的还要听董明珠老师去给他们讲课呢，对吧？所以这样一个非常好的职场的这么一个导师加大师级的人物能够去带领他前进，我相信他的成长一定不单单是一个网红，否则我们找一个品牌体验官就好了。 所以他的成长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未来发展和成长的空间的，是不是？ 是的，是的，一定会的。而且天天耳濡目染这种情况下，我想他这个很多能力学到身上，不单单是为了当网红这一件事儿吧。 哎，再给大家 当公司的人际关系。 是，还给大家可以补充一些背景的信息啊。如果大家有关注孟雨桐个人的一些社交账号，其实除了分享他的工作日常之外，他也会分享一些自己和董明珠之间的互动。比如他会说，老板会把他年轻时候的一些小裙子呀，一些特别时髦的衣服发给我，让我试穿，再拍照给他看。那诸如此类，很多私下的互动也会分享给网友看。其实通过孟雨桐这个出口，也让我们去了解了一个更加真实或者更加多面的企业家董明珠。刚才赵晨老师也提到了，其实从很久之前，董明珠都是自己啊来站在前台，用自己的话题度去带整个品牌的热度。那您是怎么评价这样一个策略的？为什么要把一个企业家一个人来打造成一个品牌的 IP 呢？ 首先啊，把企业家打造成品牌的 IP 呢，这个事情它并不陌生，也不是最近几年就有的了。应该我记得2014年董明珠就开始在这个大舞台上啊，这个在公司的新品发布会，包括类似于像啊年度经理人物评选的时候，然后出来去为自己公司站台。还有我印象比较深啊，在5-6年前，应该准确说6年前吧。看过一份百度基于这个互联网舆情啊年轻人的这个舆情关键字的分析报告，这个报告给我印象非常深，直到现在啊，这个都还有。这个非常清晰的记忆，当时这个结论呢表示，在90后、00后的偶像版图中，企业家的品牌影响力比流量明星的排名还要靠前。啊，当时这个这个90后、00后的市场调研，他们心中啊更希望成为的这个样子，居然前三名都是企业家，啊，都是现在的这些互联网巨头的企业家。所以其实从整个企业家的品牌影响力跟明星的影响力相比而言，并不弱啊，并不弱。还有一点呢，企业家自身代表了这个成功学的意义，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有时候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因为明星你会发现，明星周期性也很强啊。首先，他们的青春一定是比企业家可能更短啊，尤其是当红明星，他们这个啊这个红的也特别快， 生命力这个是不是能保持很长，确实也得打一问号哈。 对对对，所以你看企业界大家在提倡基业长青，但是在这个明星啊，尤其是流量明星界，他们很难去敢提这样的词。所以其实企业家的这个成功学的意义它更持久，对于很多消费者，对于很多甚至是粉丝型的消费者的影响是更持续的。那么还有一点比较好玩啊，就是现在其实从媒体啊，包括从企业自身的营销策略上来讲，很多企业家自身口才就很好。你像我们看到现在很多企业家出来带货啊，很多企业家出来讲脱口秀、上综艺，职场类的我可以看到很多。那么这都突出了很多这些企业家的性格。大家啊，越年轻的一代，其实越喜欢更真实的这种性格的表达。有些你看，像雷军，他还主动玩鬼畜，这个就更容易的让他的粉丝跟他能够玩在一起。 在 B 站也很火，是， 对对对，所以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我觉得获得了年轻一代消费者的青睐和关注。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你会发现啊，很多偏电子类产品的企业，他们都喜欢让企业家定期出来做新品发布会。而且每年这个发布会就变成了一个品牌盛典了，对吧？无论是我们熟悉的手机品牌啊，还是家电品牌，他们都喜欢用这种发布会来去做这种主要的表达方式，那么就是一个路演跟讲话。这个模式其实中外都已经很适用了。 像我们比较了解的之前乔布斯啊，每年的苹果发布会，包括现在库克也是会亲自给大家介绍新品都有什么样的亮点，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科技企业，雷军也是啊，就是像这种小米的新品发布会也是亲力亲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还有最后一点时间，让赵晨老师再给我们总结一下吧，就是这一番营销的操作，包括这番任命的操作，您觉得会对整个企业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包括对于孟羽童个人的一个未来发展您怎么看？ 首先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营销啊，包括这样的一个人事任命，对于格力而言呢，刚才其实我提到了，只是在做个总结吧。董明珠呢会通过自己个人 IP 沉淀的粉丝，通过孟羽童这样的一个角色回流给格力本身。那未来格力一定还会继续去推出无数个孟羽童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企业基业长青的表现。 一个策略。 你会发现很多国外的企业，对国外的有很多企业，就是百年以上的企业，他都会发现你的气质是第一代创始人的气质，但是你可能每一次公司的壮大还跟你的职业经理人分不开。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才迭代机制啊。对，所以呢，在这样来讲的话呢，另一方面，刚才其实主持人观察的一个细节非常好，就是孟羽童的视角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董明珠。她不单单是一个霸道女总裁董明珠，她还是一个很生活、很温暖啊、很柔软的一个董明珠， 也有女性气质的一面展现的很淋漓尽致啊。 没错没错，这样一个董明珠势必也会再给格力带来一批新的基于生活董明珠的一批新粉丝，这本身来讲啊是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从孟羽童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不单单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总裁，他给所有的消费者甚至是年轻的职场人啊一个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去认知格力这家公司的过程。你会发现很少有企业能够通过公司的员工以在大众媒体的这个角度的曝光的角度下去介绍自己的公司，那其实孟羽童他就是格力视角啊，这样一个大胆的尝试，其实我的这个观察范围内好像没有其他大公司会这么去做。他们很多去做游学啊，去做访学，但那太片面了，那都不是自己公司的一个很真实的普通员工去还原的公司的样子。所以呢，我觉得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尝试下，对于格力的企业文化的传播以及带来未来的这个人才吸纳， 有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格力家公司本身来讲，对于员工的福利，对于整个员工家属的这个照顾，整个这样的一个布局来说，在业内还都是有很非常好的口碑的。 嗯， 所以呢，这样一个形式啊，我觉得更深厚的这个内核是在传递格力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无论是它的人才战略还是它的营销战略，这些都是围绕着公司企业文化去走的，这个才是基业成功最核心。对，这大概是我的总结吧，谢谢主持人。 嗯，非常感谢赵晨老师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哈。我看到我们平台上水镜这位朋友也说了，孟雨桐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她比平常这些职场新人站的起点高一些，但是最后能发展的怎么样，其实还是要看她个人的一个能力啊。包括明涵也说了，董明珠作为企业家，在商场里面杀伐决断，血战出来啊，打造了格力这样一个品牌。那如果说很多的职场新人自己能力不行，在温室里面，可能也不能完全学来这样的气质，所以有的时候话也不是不能说的特别满哈。未来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了。包括铃木花道也说了，说都说青出于蓝胜于蓝，但是现在的环境和若干年前的那个时代的环境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能要求自己成为第二个谁谁谁，还是要先去做好自己，很多事情也是无法预知的啊。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们随时通过听听 FM 给我们发来了很多高质量的留言，再次感谢大家，也再次感谢赵晨老师，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 好，再见。 好，再见。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